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朝委会、瑞士朝鲜委员会、瑞士主题思想研究小组和意大利朝鲜友好声援团体分别在9月10号和9号发表联合声明和声明，表示支持朝鲜成功进行核弹头试爆。另外，巴西朝鲜团结委员会10号发表声明，表示祝贺朝鲜成功进行核弹头试爆。